D 一百网台只系提供一个广播平台，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各主持人并非 D 一百全职或兼职雇员，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与 D 一百无关，敬请留意。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亦与 D 一百无关。 微影空间，主持靓女神婆 Winnie。 大家好，翻到嚟第十四季嘅第三集，你听唔听到我讲嘢？而家听到得冇事，因为我听唔到自己讲嘢，好惊收唔到音啊，又要你剪镬金嘅。我哋今日请到嚟两位嘉宾啊 ，Doctor Cheng 同埋 Doctor Cheng 嘅女叫 Rhoda， 咁你好啊，大家见到啦，催眠治疗导师啊。咁啊，首先就想啊 Doctor 讲先啦。其实咩叫催眠治疗导师呢？ 其实就催眠治疗师，香港而家都开始比较普遍啦。咁只不过我同我个女咧就多咗一个资历啦，就系可以教。如果你喜欢成为催眠治疗师，我都可以教你成为一位催眠治疗师。 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我就想问啦。其实催眠治疗师咧系冇有冇牌噶？ 其实有噶，我哋嘅牌其实系嚟自美国噶， 美国 系美国认可噶。 咁其实。我催眠治疗，咁讲到治疗啦，咁其实有啲乜嘢治疗嘅咧？系要你哋去帮手治疗啊？系、 其实催眠治疗嘅应用范围其实真系好大，咁好多人系真系冇认识嘅，催眠治疗本身咧可以话系一个另类疗法，系唔需要食药嘅方法，尤其是啦。有些人就会喜欢用它来戒烟啊或者减肥啊这些之类的。 减肥也 可以。但是你看我们两个的身形呢是啦。那就想告诉你它不是不得。但是一定要个案本人他自己意愿想减肥。即是我们两母女呢就没什么所谓的。是啦。那我们就不会刻意去做减肥咯。但是如果你说有些人是真的很觉得我真的很想减肥因为我很喜欢漂亮。佢可以利用催眠治療去幫助。 咁除咗美容啦，即係減肥都係美容嘅一 part 啦， 戒煙啦， 戒煙啦， 戒壞習慣啦， 病咧， 病咧就睇下咩病啦。 嗯， 如果你問我催眠治療最有效嘅其實係心病， 即係 精神嘅毛病、壓力啊、所謂而家好多焦慮啊、抑鬱啊，或者躁狂啊、躁鬱啊呢啲咁樣樣咧，其實我呢啲 case 都好多嘅。或者我和我女兒都很多做過這些 case、因為香港地都是比較上多人呢是有不舒服、有不開心、那就去看西醫啦、但是西醫是真的給藥你吃你睡不到覺又給安眠藥你吃那其實就沒有助呢是沒有幫助去解決你不開心的原因、但是催眠就可以真的透過我催眠了一个个案然后去找他不开心或者找他失眠或者有压力的原因。 我因为我始终我没有接触过催眠治疗师、但是我看戏我见过有些看戏的时候那个人有情绪问题、我曾经记得那套戏是讲什么呢是个女主角不知道男朋友定老公死了就影响到情绪影响得很大那你就成疑神疑鬼觉得自己屋里面有鬼于是乎他就找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催眠治疗师他就那个女主角就躺在一张类似半瞓半坐的凳上面跟着治疗师在旁边就用那些类似陀中的东西在他面前揈来揈去就开始呢他就他未瞓着的他懂对答的咁佢一路问佢问题，佢就答问题啦。咁其实佢当其时嗰个 patient 佢答嘅问题嘅时候咧，佢系佢真系自己真心 状态 系啦，真心里边自己嘅里边嘅真心话，因为人讲嘅，好似我而家同你讲嘅，我可以用把口嚟讲假话噶嘛，唔系自己里边嘅内心世界嘅说话嘅，系咪嗰一刻嘅时候个 patient 系？讲嘅嘢最真呢 OK， 其实首先一样嘢就系我哋好少叫我哋嘅个案做 patient 嘅， 系， 因为我觉得即系唔 fair 唔公道， 唔可以话佢系病人， 系啦，唔可以话佢系病人，即系话佢真系遇到一啲事情令到佢心情唔开心、唔舒服，或者真系低落，或者 even 系悲伤、悲哀、焦虑，其实都唔系等于响我哋嘅角度，都唔系等于系病人咯，系真系因为事件引起佢有情绪，人都有开心又唔开心嘅时候，咁所以当佢系有唔开心或者有问题情绪上嘅问题，而嚟到我哋都系叫佢一个个案。或者一个client 一个客户咁样咯，咁翻翻你嘅问题啦，就系、如果你话一个人被催眠咗之后，佢真系有问有答，系正常 嘅 催眠状态底下，其实咧就系、是、令到你个肌肉好放松，好、舒服，瞓响度或者半瞓半坐，然后系令到你慢慢由个意识层面。走到落去嘅潛意識層面，咁大家都可能有聽過嗰個冰山 的理论、意识的层面就好像个冰山顶、但是下面那个潜意识就是那个冰山下面看不到的部分可以很大的、就等于我们的记忆，平时我们每一天工作啊、生活啊咁样遇到嘅记忆咧，基本上我哋储存晒喺我哋嘅潜意识底下。 嗯， 咁当你好放松嘅时候咧，而透过催眠技巧，唔一定要好似陀摆陀钟咁嘅，咁透过唔同嘅催眠技巧咧，带到个个案入咗一个好深层次嘅潜意识状态咧，佢嘅记忆咧就会可以每件事件嘅记忆咧好确切攞翻出嚟，咁包括佢点解唔开心。几时开始唔开心，同埋唔开心嘅原因。如果我就咁今日同你倾偈，咁、表面上我同你问你嘢，可能你就凭你意识层面嘅记忆就话俾我听一啲答案。但系如果我用催眠状态，即系用催眠技巧带到你入去催眠状态咧，你会答我问题，可能连你自己都记得，哇！我冇记得呢啲嘢嘅喎，原本，但系点解入到去我会记得咁仔细嘅嘢咧？就系咁解啦。 咁一啲好有趣嘅问题就 系、 有冇啲人咧，唔见咗一啲好重要嘅嘢，直情嗰样嘢对于佢嚟讲好有纪念价值嘅，咁佢唔会真系问你，我唔记得自己摆咗去边啊 ？Doctor， 你可唔可以咧催眠我，可以令我可以记得翻我啲嘢摆咗去边？有冇人曾经又会咁样做过咧？ Okay， 其实咧就我就好少呢啲个案咧，就话啊，我唔记得咗摆嘢响边，然后要揾你做催眠，因为好多人其实你唔问到，好多人唔知道原来催眠有呢个功效嘅。但系我个女咧就亲身我同佢去试过呢个情况，系唔见咗我哋有时做教课教书嘅时候咧，我哋要用一啲嗰啲。 remote control 啦， 嗰啲 PowerPoint 系啦，呢个 PowerPoint 嗰啲系 咁样，咁啊真系咧，我听日要上堂啦，我要抄翻嗰样嘢出嚟，但系抄极原本摆文具个柜桶唔见咗，OK， 咁我就叫个女，哇，不如你自我催眠咧，系佢负责呢啲 IT 嘢啊嘛，咁我话你自我催眠啦，咁然后去揾下睇下搵唔搵得翻啦，咁啊呢个等阿 Roda 讲， 跟住我就好我好确实其实摆咗个柜桶嘅，但系真系揾极都揾唔到，咁柜桶本身都多嘢嘅，咁跟住妈咪又自我催眠啦，咁好啦，咁因为入状态都快嘅，咁啊眯眼咁啊，尝试问自己啊，究竟摆咗喺边咧？但系好确实真系喺个柜桶里边，唔系其他地方，咁然之后抄极都冇，咁不如成个柜桶拉出嚟啦，一拉出嚟，原来跌咗喺柜桶后边系啦。 咁催眠啦、你讲开催眠先，我相信两位系唔会有失眠呢样嘢。 嗱。这个是一个谬误来的。 是吗？ 是的。其实催眠呢，我时时教班的时候呢，我都说中文的译名不好的。因为是英文名就叫 hypnosis 啦。是古希腊字来的。就代表是睡眠。而当译到来中文的时候呢，就催眠啦，咁样样，即系同个眠有关。但系其实催眠系唔净止可以帮到失眠嘅人瞓得好啲，仲可以帮到头先我讲嘅好多嘢啦，系嘛咁。咁所以其实催眠呢个字咧，我唔中意用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大家认识嘅字就系 催眠， 系啦。咁其实你瞓得唔好可以揾催眠帮手，但系你唔需要瞓得唔好，你都可以揾我嘅，系啦。我很多学生来找我的，可能他是不是很清晰自己的生命方向啊，或者工作的方向啊，究竟自己想怎样啊，不知道为什么心好像不舒服不开心，不知道为什么。于是乎就找我们做催眠的。当然我的催眠都有分几种。一种就是普通的催眠治疗，刚才讲过啦。第二种就是前世催眠啦。第三种就是叫灵性催眠啦。 是啦。咁我想相信呢，我哋嘅听众呢是最有兴趣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啦。咁呢而家呢喺我手头上呢有两本书啦，就係、Dr. Tang 嘅著作。第一本就係我们的前世今生。第二本就 是年前 的、這個、第二本就是再续我们的前世今生， 这个就刚刚出版 了， 一刚刚开始 一讲到前世今生，为什么又会跟催眠有关的呢？Dr. Tang，催眠里面又可以知道自己的前世的事不通、 这个是真的。我自己是为什么会入催眠这一行先讲一下，是讲十几年前， 咁我就睇到我師傅咧，就一本英文書，就係叫做而家有中文譯本嘅，就叫《靈魂的旅程》（Journey of Souls）。咁我睇到佢呢本書咧，就我覺得好驚喜或者好驚訝，竟然喺美國咧係有人，即係所謂治療師啦，係可以帶翻你嘅靈魂翻翻上去，我哋叫做天家啦，或者叫做天國啦，係去見翻你嘅指導靈，又見翻你嘅所謂指導靈就老師啦，又見翻你一啲叫做 councils， 我哋叫直譯叫校長啦。原來每個靈魂咧都有老師睇啦，有校長睇啦。咁原來喺外國竟然係有人係咁樣做嘅。咁所以喺十幾年前我睇完呢本書咧，我就即刻咧就send 个电邮啦，去俾嗰间机构呢个老师问下佢收唔收我哋咧，咁即系收唔收我啦。基本上，咁当时佢有个机构嘅，佢都有学生答复噶啦，都唔系佢老人家做噶啦。咁呢个老人家就叫 Dr. Michael Newton。佢就前年走咗啦。OK， 咁我当时系十一二年前到，我就即系 send 呢个電郵俾佢，咁啊問下佢會唔會收徒弟，咁然後佢就話你係咪一個治療師咧？即係嗰邊嘅機構覆翻，係咪一個催眠治療師？我話唔係，佢話咁對唔住，我哋唔收咯。 嚇， 係啊，咁就係因為咁樣，我就問佢究竟你要點樣先收？咁到到最後，咁就我必須要先係一個催眠治療師先， 所以你去學咗先， 所以係啦，我就叫做走去學啦。咁但係其實，我在那段時間呢，因為都是收到緊我的博士學位啦，我看很多關於靈性的書的，人生哲學的書的，所以在那個時間我就一氣就看了很多關於靈性啊、生死啊，甚至乎靈魂學的書籍，因為在外國很多這些書的，是啦，咁然後就發現原來真的人有靈魂，死了之後原來是真的可以回到上去啦，見回你的指導靈啊。 其實我想問呢，如果去到外國呢，兩位的職業呢，我有時在紐約呢會見到呢，有個地下有個黑板寫著 psychic， 其實兩位做緊那樣東西是不是都是即是 psychic 的東西呢？ OK， 應該這樣說的，原本我們不是的， 原本不是， 是原本不是， 是但是现在是， 现在是， 是啊，其实我都没有接触过 psychic 的人， 是， 其实他们是不是真的看水晶球的呢？ 其实 psychic 就有很多种的，或者这里等我女儿 讲一下，Roda 讲一下，是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除了是催眠治疗师导师之外啦，当然也都有接个案啦，除此之外其实我有一个叫灵性课程的，这个呢跟 psychic 是有关联，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自己做完灵性催眠之后呢，我收到的讯息就是我的指導靈要我去多些去冥想，靜心去打坐，就變成我都是出去外面學的，學完之後這一年裡面呢，每一次打坐呢，直至到一年的時候突然間發覺好像個頭會自己動的，即是狀態裡面自己會岌頭擰頭，覺得很奇怪，而不是我受控制的，我就開始內心去問，究竟這個岌頭擰頭其實是不是上面跟天家的一個聯繫呢？然後我不停喺岌頭，咦？咁即係喎咁。 你講到天家呢樣嘢，就變咗好似喺道家裏邊嘅祖師爺啦。 呢個同任何嘅宗教其實冇關聯嘅， 冇關係嘅， 冇關聯嘅。 因為我哋英文咧就叫 spiritual realm， 咁天國又好，天家又好啦， 係啦，但係就同宗教冇關嘅，係啦。咁然之後後屘就起初都冇理嘅，但係開始就後屘喺個狀態裏邊咧，即係喺個冥想狀態啦，就不停問問題，咁又會岌頭啊、擰頭會俾答案我嘅。如果唔係 yes no 嘅話咧，就唔喐咯。咁唔喐我，即係未係呢啲答案啦。咁然之後，久而久之咧，有一次打坐啦，亦都係開始個口抹下抹下咁啦。咁抹抹我就開始驚嘅，我死啦！點解無啦啦個口會抹嘅咧？咁然之後，亦都係問內心啦，問我指導靈啦，咁究竟係咪你想用我把口去講嘢咧？咁佢岌頭話係嘅，咁但係我都係驚，係啦，冇咁嘅信心。然之後我就唔俾佢出嚟講嘢啦。咁再隔多幾個月， 每次都是咁样口默默口默默，到最后咧，咁我都好啦，鼓起勇气，既然佢次次都同我讲，俾佢出嚟，咁我就不如俾我指导灵直接用我把口讲嘅，就等同好似喺个灵性催眠里面一样嘅。咁点知一开口嗰把声就系我指导灵嗰把声， 真系， 因为我指导灵嘅性格同我性格其实系唔同嘅， 系 啦。咁然之后再喺嚟紧嗰几年之后，就开始同我指导灵更加密切嘅接触啦，唔需要自己入翻一个状态，即系无论系催眠状态或者冥想状态，唔需要啦，而好快已经可以进入翻嗰个需要嘅状态咧，个 trance state 啦，英文叫做，咁就直接出嚟讲嘢啦。咁所以到而家，其实系有课堂系我指导灵直接落嚟咁样去讲嘢嘅，系讲翻全世界，即系呢、这个。地球啊、宇宙啊、灵性方面啊、宗教，即系讲好多唔同人类可能不停去追求嘅一啲真相啊，或者知识啦，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就系我个所谓嘅 psychic 嘅 ability 咯，就系我借住我身体，我指导灵用我嘅字典啦、我嘅词语啦，去讲翻佢想要讲嘅一番说话咯。 咁如果你当其时系教紧课嘅时候，你啲学生咪好震惊咯， 所以佢哋嚟上呢个堂，佢哋知道并唔系我 Rhoda 讲课嘅，而系我指导灵讲课嘅。 哇！但系如果喺另一个角度，即系可能喺道教角度嚟讲咧，会唔会似唔似有其他神降体啊，或者即系所谓嘅祖师爷落咗你身上面去讲嘢咯 ？OK， 因为起初其实我开始去channel 啦 ，OK， 咁嘅叫通灵啦，中文就叫做系啦。咁我自己都比较惊嘅，因为我怕鬼嘅，我以前真系怕鬼嘅。 而家咧， 而家明白咗、了解咗佢哋，只不过一啲迷失嘅灵魂，其实调翻转头就唔惊，系啦。但系当时当未了解嘅时候，就觉得哇死啦，鬼系咩好诡异嘅，真系惊嘅。咁但系你话我嗰阵时，所以就同我指导灵讲啦，就算我可以 channel。我不想 channel 一些比较沉重一些的灵魂咯，即我希望我接收的 message 的信息都是上面一些指导灵啊，一些 master 的信息咯。 咁我就想问啦，有冇一些譬如客人啦，走嚟问类似我有个亲人走咗，好想你帮手 call 翻佢出嚟。即好似类似我哋中国嗰边嘅文米咁样，咁其实你会唔会即系因为灵魂有好多好多好多， 系 你用乜嘢方法 ？OK， 去 call 翻一啲佢指定嘅人咧，即系指定嘅灵魂。 第一啦，呢一个就唔系我做嘅范畴之内嘅，即系我唔。我都講明就係我唔會去 call 翻啲已故而係未翻翻上天家嘅靈魂，即係我哋俗稱為鬼魂， 係啦。 我會係 call 翻嘅就喺上邊嘅靈魂，即係可能已故其實到最後大家都係翻翻上去天國，翻翻上屋企嘅啫，係啦。若然佢翻翻上去嘅，佢有 message 有信息要俾你嘅，咁我會嘗試去同佢接觸，又或者調翻轉頭係嗰個。过案佢自己嘅指导灵，可能有嘢关于呢一个已故嘅亲人想 pass 翻俾个个案嘅，我都可以同佢嘅指导灵去接触。但系若然呢一个已故嘅灵魂啦，佢仲留喺呢一个现世嘅，系啦，即系俗称鬼魂。咁我自己嘅 preference 咧，我就唔选择去咁样去接触啦。 点解咧？ 因为我惊啊嘛。 哦，唔系，喺呢度我都想讲一讲嘅。一般人所谓嘅鬼魂咧。其实就是他落了来轮回啦，那个身体又死了啦，但他们不识回上去咯，那就滞留了在我们所谓这个尘世俗世，那些我们就叫做鬼魂。 所以你在西方的角度你这样讲话，他不回上去，他还未回到上去，但如果在道家或者佛家的方面呢，就是说他们是要一个时限，那个时限要离开这里。如果在过了这个时限不离开的话，他就这世都停留在那里。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的。你们的另外你们的角度是怎样看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明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时时有做前世催眠和灵性催眠。基本上做前世催眠的时候，譬如说 Winnie 你做都可以。我带你回去你其中一个前世，然后在那个前世死了，然后我就会带回你的高我去 跟你联结，然后由他出声话返俾你自己听，你要透过啱啱经历咗呢个前世，要学返啲乜嘢嘢，有啲乜嘢嘢你係学得好，或者嗰世你应该跟佢咁样做得更好嘅咁，或者你睇返嗰世係你做得唔好嘅有啲嘢，然后你个高我就会话俾你听，你唔好好似嗰世咁啦。咁呢个高我呢理念啦，或者我都想俾大家知一知嘅。其实灵魂呢係个频率啦，英文叫 vibration， 有时教书教惯，唔好介意我哋讲多少少英文字啦。咁其实嗰个频率呢係会喐动嘅。咁当你投胎去落嚟做 Winnie， 咁你个灵魂呢就会搣咗一部分嘅能量落去 Winnie 你嘅身体啦。有部分冇落嚟嘅噃，咁嗰部分嘅能量仍然喺上边嘅，天国啦，你叫做 ，OK。咁而当做前世催眠嘅时候，其实就联结翻你高我，因为你嘅高我系有晒你咁多世嘅记忆嘅，因为每一世落嚟死咗又翻翻去，咁然后又落嚟死咗又翻翻去，咁你高我咧就等于有好多记忆，你嘅前前世世好多记忆喺度啦。咁然后当做前世催眠，就系联系翻、联结翻你嘅高我，就揾其中一世出嚟。响呢个时候 ，Winnie， 你最需要嘅就系呢啲信息或者呢啲启发咁。咁当睇完嗰世，咁我哋又联结翻啦。咁然后就问翻你嘅高我，咁有啲咩要学习啊？咁呢个高我咧就自然咧就经你嘅声音，自己出翻嚟讲。但系咧，你嘅高我会讲咧。就不是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的了。你的高我就说他上一世做得很好的，他很有信心的，他今世要多些自信心啦。那是经你自己的口是说回你自己。但是那个角度是用高我的角度就说他这样。那所以这个是第一步接触 了。 那如果我们说做灵性催眠，我哋就再上一層，就去見指導靈嗰啲啦。咁指導靈或者係校長呢啲咧，其實喺人世間，我哋呢個人世間咧，好多時佢哋就會認為係神啦、神仙啦咁樣樣。咁無論乜嘢宗教都好，譬如耶穌，其實佢係亦都曾經落嚟輪迴過嘅一個靈魂。佛祖、釋迦牟尼都係。咁所以其實我哋會去 channel 嘅咧。我哋只会系基本上嘅原则，就只会 channel 上边嘅，就好少去揾一啲所谓嘅鬼魂，唔记得咗翻屋企嗰啲，因为唔记得或者唔识得翻屋企嘅灵魂咧，通常佢会有一啲世俗嘅嘢佢牵挂住 佢， 例如系钱财啦、感情啦，又或者系 家人啦、 屋企即系都系呢个感情啦，又或者系有啲事情佢執著，就係因為有人得罪佢，佢要或者想話報仇啦，好好輕聽呢啲説話啦咁。咁佢哋咧個能量唔肯翻去，或者唔識得翻去，就會留低喺呢個世界上。咁我哋咧嘅名稱咧就叫做係 Earthbound Ghost， 我哋就遊魂野鬼啦。 係啦，就係嗰啲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工作其實除咗係幫人。帮个案去认识他的不开心之余，其实有时候我们教书呢不单止只是学生坐在那里， 即这班人都一起坐在那里学习，这 班鬼魂都在那里。其实我很多学生来得上我们这些堂呢，就基本上他都不是即是贸然地来，通常他们对这一方面有认识啦，或者是有学生介绍学生，所以我们都没有公开过我们这些课程。 大家听众都开始了解到 Rhoda 和 Dr. Tang 的职业，开始呢我就想听一些个案，是有什么个案是跟所谓的上去上面的灵魂有关，还有前世今生你曾经催眠那些人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原来他上一世有这么特别的，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都可以的，或者我们由浅入深先。 好啊， 一般很多或者坊间有很多朋友啦，或者我撞个鬼我被鬼砸那些呢，我想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 未入呢個行之前啦，即係我後生嘅時候啦，應該咁講，都有經歷過所謂俾鬼責啦。 咁其實係咪真係俾鬼責啊？你覺得？ 其實係嘅。個所謂嘅責咧，係因為佢哋嘅能量，即係嗰個又係個頻率啦，唔同啊。當佢嘅能量，佢哋嘅頻率咧，去嚟到你近你，或者係嚟到你入到去你身體裏邊，你根本好多時係有啲嘢你唔可以自控嘅。系啦，咁我后生嘅时候都经历过啦，系我生佢嘅时候响铜锣湾圣保禄医院噶，我都遇见过一啲姑娘，原来系死咗嘅姑娘咯，同我讲嘢。 咁啊，快啲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到嗰阵时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咧 ，Doctor？ 其实即系呢个都响呢个医院里边发生嘅事，都唔系我第一个即系咁大个人第一次嘅。 其 实 圣保禄医院好旧下噶啦， 但系嗰阵时咧，哇，讲翻就要揭露佢， 唔好揭露佢。你讲好多好多年前啦，你唔好揭露人哋嘅年纪啊。 OK， 咁佢啱啱咧就有一个叫新翼系翻装修咗，几十年前啦咁，然后。我就揀了一個是有彩色電視、有空調的房去住，但是因為之前呢我都曾經有過這些經歷，所以我就說我不住私人房，我說我要找人陪，兩個人都不行，因為怕走了一個剩下我一個，不然找三個房，即是三個人房，於是乎但是我是開刀的，走一個走一個，到了最後呢是第七八晚我還在醫院的，就剩下我一個，當時真的要揭的，我一講這些歷史有很多人不懂聽就已經知道了，深深電視節目三毫子隻的時候呢，我就有那本這樣的書仔啦，在我床頭就即是叫做在醫院悶啊，看看這些這電視書啊，樣當時我老公都走了，但是突然間我就全身鼻嘛唔喐得咯，咁呢个唔系我第一次，即系我之前都有好试过好几次，我已经知道又有嘢嚟啦。咁当其时我心就谂你右边位啊，咁我已经好定啦，系啦，你右边位啊，咁 嗰阵时你未读任何嘅催眠治疗嘅， 嗰阵时系几廿年前啊， 系 咁当其时个心。就已經問你是哪位，因為在此之前其實我經歷一個很大件事的，即是遇鬼怪的事件，那個就拖住他了，即是拖住個肚子的時候，但是去到醫院那次我就已經經歷過之前的事，我就懂得跟他講數，你有哪位啊， 你不怕啊？ 不怕，那時候是怕，但是個表現要鎮靜，因為你怕都沒有用，是沒有人幫，因為之前我經歷過一些大事件的時候呢，我里面真的在那里念晒经念晒咒，即是当时人家教我念啲经咒，即是听听埋埋那些一次过洗出来都没用嘛。於是乎那次在医院我就发觉好像讲嘢呢倾偈呢好像讲道理呢，我觉得会是有奏效的。於是乎呢我的内心就你不要搞我啊，你有什么事你讲好啦。於是乎这个灵体啦，我是眯埋眼的，我是觉得他企咗喺我嘅侧边嘅床边，然后我又觉得佢系着白袍，有件蓝色嘅褛，系一个护士嚟嘅，有个白色嘅一个护士嘅帽仔咁样样啦。咁跟住我就听到有把声。咁其实我第一次遇到鬼魂嘅事件，都喺我第一本书嗰度写咗，系我嫲嫲嚟嘅。咁我已经经历过系点样接收信息噶啦，嗰阵时。是不是那么实在的，而是存在心坎里。OK， 那我就听到那把声就说你生了这么久你有没有绑过呢，那我的内心是的，我没有绑过。那他就告诉我这个医院的走出去的出面的第一间房，房是一个修女房，房里面再有一个房，房里面有一个房，okay， 很清楚接收这些信息的。然后他说你现在应该多少磅，X， 即是 很准确啦，是告诉我我应该多少磅，都不怕告诉大家听的。当时是我驮到180磅生，很重啊，自己很重啊。 咁但係咧，生完之後我真係唔知幾多磅，佢就話俾我聽係168磅。 嗯， 咁我真係完全係第一次第一胎，我冇經驗噶嘛。 係。 咁然後，但係當佢講完啦，咁佢就啵一聲走咗，我就喐得翻。 嗯。 喐得翻之後，我第一個時間就撳床頭鐘啦，大聲嗌啦。咁因為我本身都幾好氣魄嘅，所以我大聲嗌嘅時候，其實震到出去嘅應該係，仲要夜晚啦。 係。啲护士冲入嚟啦， 嗰个护士就冲入嚟，因为点解咧？所谓嗰个护士咧，就系、是、当我老公走嘅时候，其实我里边有啲惊嘅，但系都始终好似有啲唔份输，佢冇理由咁衰噶，系嘛？又要老公陪，或者要点？唉、哎，死就死啦，一个人试下啦，咁样。咁当时我老公走咗冇耐咧，就出边当值嘅一位姑娘咧，就入嚟咧，就攞咗我床头嗰本三毫子嘅心心书 去睇， 去睇啦，我嘅电视书嚟嘅。我就记得佢攞咗冇耐，我就突然间唔喐得。咁所以其实我知道佢攞，但系我都系 keep 埋眼，我半尾知道系佢就算啦咁。所以当我嗌嘅时候咧，嗰、那个护士就即刻走入嚟。 佢以为你， 佢以为我发梦。 哦， 系啦，咁话鬼啊，好大声咁啦吓。咁、啊，如果我要嗌，真系可以震爆咪嘅。咁然后嗰、那个护士就走入嚟问：你系咪发梦咋？咁我就即刻第一句答佢：我话发梦冇咁早啊，你啱啱喺度攞咗我本书噶咋，我知道我唔系瞓着噶。咁、然后嗰位护士就话：系啊，佢话我都未睇晒一页。咁你谂下时间系几短？ 系 系嘛？咁之后我就即刻同个护士讲：我话我唔瞓喺呢间房啦、我话我要转房。咁后屘佢就话冇晒呢啲。有彩色电视的房咯，咁我唔紧要，总之有人陪嘅房，即系佢旧嘅，唔系新装修嘅，咁我唔紧要，我总之我要有人陪咯，咁就于是乎就漏夜就转咗房，咁到第二朝早有啲阿婶嚟倒水啊、斟水啊嗰啲阿婶啦，转咗更啦，一入到嚟见我咧，就即刻问我嘢啦，琴日你点点点啊，咁嗰啲事情啦，咁然后我就话翻俾佢听。咁但系咧，话翻俾佢听，我就叫啲阿婶啦。我话你哋可唔可以带我去嗰个房去睇下个磅？我想知道我而家几多磅。 即系真系同嗰个灵魂护士讲嘅嘢，带你行嘅路一模一 样。真系有，系啦。然后我入到去系167.5磅。 哦，但系嗰个灵魂就话俾你听168系咪？ 即系吓一吓都惊到半磅。 半磅系， yeah. 都其实都好准喎。 好准啊！咁呢个其实就系我第三四次接触灵界噶啦，嗰阵时 系。 咁、当然啦，即系呢个鬼怪嘅事件我唔止嘅、即系喺我自己个人嘅嘅、个经历里边。咁、但系即系到我真系开始去做催眠啊、前世催眠啊、灵性催眠啊，咁其实我都遇到好多有个案系真系。他们、有鬼魂在里面、 即是鬼上身的所谓 是、亦都是真的有、一些他们、因为我们一年都跟十几二十个学生周围去旅行的次次都可能不同学生、一年都去三四次旅行、其实呢我们现在去旅行呢因为我们整班同学仔呢很多都很敏感、对于周围的能量啦很敏感 是不是因为你们学这件事呢所谓你们跟上面的接触容易了、就变了你们的体质呢是比较跟灵异的事容易接触到、 你可以说这个是其中的原因、 嗯、 最重要的原因呢其实我第一本书都有讲过的就是原来我们做完灵性催眠之后呢就知道了自己看着自己的老师校长是谁啦 是 咁亦都佢哋会话俾我哋听，我哋嘅人生使命任务系啲咩嘅？咁原来我嘅任务咧系要嚟觉醒中国人嘅。咁、而我女嘅任务咧都系要嚟帮助人去了解人生嘅真正意义。而我哋嘅工作就系不但只要教好多人认识灵性、灵魂、生命嘅嘢，亦都系要教俾一啲。滞留响坊间嘅鬼魂，明白其实佢哋有屋企可以翻。咁所以慢慢地咧，我哋每个我哋啲学生翻翻嚟，慢慢地佢哋经历咗前世催眠、灵性催眠之后咧，佢哋就慢慢地就开咗佢哋嘅所谓 能力啦，系啦，通灵能力添啦，直情。我有好多学生已经通灵。 咁其实佢哋点样去发现自己系通灵咧？即系有时听到第二把声同佢讲嘢啊，咁样，即系好似 Roda 咁 ，Roda 个天家同佢讲嘢啫。但系你啲学生咧，系听到一啲所谓嘅灵魂同佢讲嘢， 系啊， 会唔会系有啲系求助嘅咧？嗰啲灵魂， 冇错啦。嗱，就讲最新鲜热辣嘅事件啦。 系。 咁我有个学生，佢本身系空姐嚟嘅。 嗯。 咁上个星期五嘅朝头早， 系 咁就发生一个意外，大家都知道死咗五个， 系啦， 即系个旅游巴撞咗的士， 喺机场 附近嗰度啦。咁而咧系我呢个学生又系个空姐嚟嘅。 系。 咁佢咧就系六点零钟。先至開始坐車，到差不多回到去的時候就經歷那個現場呢，是還有些帳篷蓋住一條屍體的。 啊，還未執啊？ 還未執的那時候。是。是啦。那他去到那裡突然間就感覺到是很凝重的一些感覺氣氛，還有開始聽到個女士呢在那裡哭。是啦，咁然后我呢位学生因为已经学晒我课程啦，佢都自己已经系一个前世催眠师，因为我都有教佢嘅，即系有学到学生都跟我学呢啲，咁佢就系感觉到接收到好似有女人嘅喊声，一位女士嘅喊声，咁然后佢嘅内心因为学过我哋嘅嘢啦，咁所以个内心咧就同呢位女士讲，你翻去天家啦，唔好滞留喺度啦，天家先系真正属于你嘅咁样。但是很可惜呢，他讲完之后他又请光啦，我们很多时候要灵魂回去，我们都会请一些上面的光啦，是下来带路啦，这样。是。但是他又觉得好像不奏效啊，好像他还没肯走。我这个学生他说他自己都很感动，在那哭着，就 feel 到他呢就好像不舍得家人。 当然啦， 系啦，佢就话我仲有好多嘢要做噶，我仲要照顾屋企人啦，咁样。咁于是乎，咁我啲学生就系正如我哋教佢嘅日常知识啦，吓，咁就话，如果你挂住屋企人，你不然翻去探到啲屋企人先啦，然后先翻去啦，咁。咁之后咧，咁我个学生就今架车已经离开咗， 一路行， 系啦，一路行，佢一路咁样同佢讲，咁就好似咧就觉得佢静咗一啲啦，咁然后到佢嗰晚佢系即场飞即日翻嚟嗰只， 即日来回， 系即日来回嘅，咁啊晚黑佢仲嚟上我哋堂，咁嗰晚咧我哋上完堂，我哋都有一个短短嘅冥想啦 ，meditation， 佢就喺度喊。咁佢就收到呢个女仔，即系呢位女士啦，就同佢讲咯，即系佢翻到屋企啦，佢而家系即系知道屋企人都即系明白呢件事件，咁所以佢都安心咗好多，就感激我呢个学生。咁佢嗰晚就收到呢个信息，咁所以佢都系喺 WhatsApp 度好清楚将成件事嘅发生咁啊写咗俾我听。所以你说这个事件是不是真的有些人除了我学生或者在附近做事啊，经过可能有些人都会有这些接收的。 是 可能接收不同的鬼魂给他的信息都不出奇。那你说是不是真的会有人有这些敏感呢？其实是的。 有的，我觉得是。 是但是到最后那晚上完我堂，那我学生又回家啦，冲凉啦，咁佢沖涼嘅時候咧，佢就自己更加攞到多一個信息，因為其實我呢個學生都做咗靈性催眠嘅，即係翻上天家嘅催眠嘅。咁佢已經開始係有開始佢嘅西奇，即係開始佢嘅通靈能力。咁佢接收咗上面嘅信息就話，其實你都係嚟幫手轉化靈魂嘅，咁啦。咁佢就覺得好開心，係即係有個靈魂係求助於佢， 而有佢幫到佢， 幫到佢呢個靈魂就開心翻啦，咁樣。 但系都好要睇个灵魂本身，佢接唔接受你教佢嘅嘢。 其实系嘅， 有啲系好固执啊， 好固执嘅冇错。 就系我话有啲人系过身嚟得太突然，佢根本就未接受到，或者我唔知道啦。因为以我所知咧，当其时咧有一位三十岁嘅地勤，地勤嘅男性，咁佢咧就 系 好似。 搞緊結婚㗎啦，已經。其實佢嘅未婚妻咧就喺外喺歐洲做緊嘢，就等緊佢翻嚟揀結婚相。但係就上車翻工嗰一刻，就同佢 WhatsApp 留言就話：我上咗車啦。咁啊，估唔到呢一句係佢嘅遺言咯。 冇錯。 咁好似如果呢位男死者，佢唔放低嘅話，因為即係我睇翻嗰啲報紙嘅報導咧，又或者嗰位女士，即係佢嘅未婚妻咧，都喺嗰啲社交平台都講過話，你唔會放低我嘅，你去到邊 都會 跟住拖住。其實如果佢哋咁樣俾嘅死者知道咧，會唔會令到個死者唔願意走咧？即係哇，因為嗰刻太過，係太過所有嘢發生得太突然， 冇錯， 生同埋死嗰、那個。都未能夠一時三刻可以接受到，咁譬如佢嗌住佢咧，會唔會令到佢唔去轉世噶？ 或者呢個 Roda 去答啦。 其實會嘅，因為點解咧？故當然啦，身邊任何人離開，其實都唔係容易接受嘅，尤其是係可能咁突然嘅一個事件發生咗，咁悼念是一定有的，但是如果一个亲人或者朋友他悼念去到一个地步，是我没了你不得，又或者我真的不可以再生存了，没了你的话，那变了个灵魂，死去的灵魂，他根本就已经是他不舍得走，因为他真的怕这个还在生 的未婚妻， 伤心啊， 伤心过度，亦都怕他做傻事，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而导致到这个灵魂不想在现在这一刻即时回家，即是回到上天家，是的。所以我们在课堂里面常常都会教的，就是其实是适当的悼念是故当然是应该啦，但是不是去到一个地步就是我没了你就即是我要死了，我不可以没你的，即是没你我不可以再生存下去啦，即是不要说作为一个死了的人这个灵魂啦，就算作为一个人啊，如果你身边可能我当分手咁，但是隔离那个话你不可以当我分手啊，我死了去啊会死啊，其实你都不会好过，你内心都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我真的跟他分手他会做傻事呢？ 都有牵挂在这里，一样。 因为我们 说谈何容易，因为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嘛。但如果是你是当中你是那个主角的话，你是很难放低。 其实 会不会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啦，我们两母女这么潇洒坐在这里跟你讲话，其实我们都有过这些经历的。十年前啦，我个仔仔26岁，响加拿大系药剂师嚟嘅，佢系瞓住觉咁样死咗， 定系佢冇有任何即系嗰啲叫做隐世隐隐冇 系啦。 呢、這个故事咧都系响我哋个书度系有写出嚟嘅，咁点解会令到我哋系真系我都讲。是到最后我为什么都真的要去追随 Dr. Michael Newton 他们那边去学灵性催眠呢？ 因为你想找他。 我不是想找他， 是我已经未去找他学之前，我就入了催眠治疗这行。因为我已经是做前世催眠，我已经很清醒是知道是有灵魂的。所以当我知道个仔，我们一家三口回来香港，就剩下他一个在那里。咁但系嗰边我有细佬妹啊，有妈咪啊，咁亦都有即系我细佬妹啲小朋友啦。咁呢个表哥佢哋都好似觉得好尊敬嘅一个表哥啦。咁但系我哋收到知道呢个消息，都即刻飞翻去。咁其实处理佢嘅事之后，其实都等同要处理屋企人嘅情绪， 个心理质素 系。咁整件事都系我做紧呢、這个。輔導咯，其實最需要被輔導的個應該 係 我，係咪？ 係啊，嗰個係你嘅仔嚟嘅，你仲要將呢樣嘢唔擺自己係第一身，你用第三者嘅方法去輔導翻你身邊嘅人，其實我想問多得聽，你介唔介意分享呢個故仔咧？即係到今時今日你眼紅曬，其實係咪唔應該講咧？你可唔可以 handle 到喺下一節？咁我哋商量一下，下一次讲唔讲？我哋而家先一阵间先。 好。 微影空间，主持靓女神婆 Winnie。 休息完啦，翻嚟第二节啦。Doctor， 你情绪如何啊 ？OK 嘅，因为我仔仔嘅故事，其实我哋都喺我本书度有写到啦。咁亦都好多时上堂嘅时候，我都会攞出嚟讲。因为最重要，我哋知道自己要讲呢啲事情嘅目的，系要俾人认识。 首先剛才讲起个问题啦，就话啊，会唔会因为啲家属啊好唔舍得啊，啲鬼魂会唔舍得走啦咁。咁其实因为当其时我仔走呢个消息之后，我哋就即晚翻翻加拿大啦。咁已经系冇见到佢嘅人噶啦嘛，已经系。咁但系当见到佢嘅时候，其实已经响棺材之后，我哋嘅所谓 funeral 啦，即系叫做丧礼啦。 系啦 ，funeral 丧礼。 咁当然佢嘅死因都有做过化验嘅。咁因为佢本身系个药剂师啦。咁佢嗰日唔舒服，咁都食咗啲西药。咁而自细佢冇食开西药嘅习惯，因为我先生系中医师，系自然疗法医生，咁所以佢嗰日唔舒服就攞咗啲药食咯，咁自己就攞西药食，咁啱啱好足以敏感死亡咯。 佢中药加西药，所以敏感啊？ 净系食西药，因为我哋翻晒嚟。 哦， 系 哦，佢因为佢由细到大都冇食过西药，咁佢唔知道自己对边一只药物有敏感噶嘛。咁如果有其他人喺度知道佢对药物敏感嘅话， 佢又冇乜病，又冇睇医生， 佢会求助，但系佢一个人住系咪？ 同个同学咯。 哦，咁所以就药物敏感就咁样。 系啦，揽住枕头死噶，冇呕噶，冇挣扎过噶，系瞓住觉咁走噶。 咁我想问之后，你一定会，因为你冇同佢讲过嘢，你真系好想佢究竟问佢发生咩事。咁你哋有冇去做即系通灵呢样嘢？ 当然有啦， 问佢。 当然有啦。咁基本上嗰阵时，我净系有帮人做前世催眠啦。但系就未识做灵性催眠嘅。所以翻到加拿大咧。我都会请那边的通灵师去问一些东西的。他当时的通灵师都有说，就说他都很赶住第二个任务，即是第二个人生任务。 你的仔？ 我的仔，是。于是乎知道了，那都没计啦，即是因为我虽然未上灵性催眠的堂，当时是，但是我已经明白了生命是什么回事了嘛。明白，既然他有第二个任务，我都说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教生命数字学已经教了好几年的。那里都讲人生的使命的。所以我明白，如果他真的有使命要做，那他要走都没办法啦。所以当我见到他真正即已经在出回来的时候，在棺材里面的时候，我都私底下跟他说的，就是说你不需要挂住我们啦。我们明白的，总之你继续要向着光行啦，行回你要行的路啦，我们不需要你担心。当时我跟我仔说话的时候，他瞓响个头向这边，他的右眼就开始有滴水， 滴眼泪 都几日噶啦，已经即系前后几日噶啦。咁你话啊，可能雪咗融冰啦，融雪啦，你可以揾呢个角度去解释啦。咁系啦，咁但系我想讲呢件事俾大家嘅观众知道咧，其实系真系嘅。如果真系万一有屋企人走咗嘅时候，千祈唔好话我冇你唔得啊，我唔掂啊，我要死啊，我跟埋你死。你千祈唔好讲呢啲说话，因为你咁样样系只会令到个死者系唔肯走，唔愿意走，唔放心去走，咁就滞留咗喺度。 会唔会甚至真系个死者都会觉得吓佢愿意同我一齐走，咁所以就演变成喺呢、这个中国人嗰方面咧，个传统思想就话一个死完，第二个死就叫呢啲叫做咩蝴蝶命啦。即系会唔会咁样会影响到嘅咧？ 我嗱，即系咁讲嘅。如果喺我哋嘅认知咧，系因为透过我哋通咗灵之后，时时都同上面倾偈啦。亦都我哋做灵性催眠嘅时候，一个个案嘅指导灵啊，同埋校长都会同我哋倾偈嘅。咁所以我哋就所有嘅天家上面嘅知识都系灵性知识，都系由上边嚟嘅，系直接问落嚟嘅。有时系耶稣，有时系即系释迦牟尼佛啦，有时系一啲 你哋都唔知名嘅大師啦。咁、 嗯 但係我哋慢慢即係一路一路咁樣傾落去嘅時候，就會攞到好多上面嘅意思啦、 嗯。 意思就係話，其實每個生命係嚟學習嘅。咁基本上有啲學習課題佢學完咗，咁佢就有第二個使命，有第二個任務啦。咁所以我明白呢個道理。嗰陣時我係睇啊 Dr. Michael Newton 嘅書明白，但係到我學完翻嚟，咁我就開始。其實我幾時去學呢，就是我仔走咗之後不夠一年，我 就寫信寫 email 去問，寫電郵去問、嗯、你究竟收不收我的，我現在已經有這麼多年的資歷了、嗯、即是他要求我的資歷我已經有了、嗯、之後他都還要我寫個人的履歷、 嗯 學歷那些這樣給他，然後他們都決定了差不多前後七八個月的時間才決定收我、 嗯、 而收我的時候我就發現原來在這個知名的 Dr. Michael Newton 的學府裏面，我是第一個中國人、 嗯、 是被他們承認我有這個資格的一個學生、嗯、即除了跟著他學、學員又要根據他的資歷要做多少個 case 交給他、嗯、他審核完然後才批，然後我回來之後就開始做 case 學員、 嗯、 也都、開始跟我女兒我先生做、 嗯、 也都他們在個靈性催眠那裡，其實是我先生有東西看的，在狀態、嗯、是看到個兒子啦，個靈魂啦、 啊、他看到啊、 嗯Rhoda 就沒有東西看的，但他感覺到小孩都在那裡，那再一步印證我們靈魂的是永久存在咯。 咁你自己本身因为你妈妈咧，会唔会真系因为你生佢出嚟咧，你会唔会比较更加容易去即系同佢有接触咧？ 嗯，其实呢个系真系睇究竟几时你会有呢个通灵能力嘅开启啦。 系， 我个女咧就系、是我学完灵性催眠之后翻嚟，我同佢做灵性催眠，然后佢就一年到。就已經開了他的通靈能力了、 嗯、 剛才他所說我呢就繼續做啦，繼續教班啦，很多學生是陸陸續續開通靈能力，但是我沒有，直至到去年、 嗯、 直至到去年、我們去了一個、旅行跟同學，在那個地方是印尼日夜，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那裡，沒得為什麼的，其實他在那個時候開這樣咁佢开咗我个通灵能力之后，其实我可以 channel 到我个仔咯。 嗯， 我个仔都经我出声去同爹哋讲嘢咯。 系， 嗯， 咁你个仔同爹哋讲啲乜嘢咧？ 就系话俾佢听，你唔需要即系咁唔开心咯。 系， 我已经系，其实佢已经轮咗回啦。 哦。 他已经轮了回了，他下一世即现在已经出了世的几岁小朋友了，现在因为这件事已经有十年了嘛，他说他这一世将会都是帮很多人的、 嗯、 所以我们都拿到他很多消息，还有还有就是譬如在我们的书里面其中一个故事呢 是一个已故的香港著名的男歌手，他现在都已经二十几岁轮了回来的男歌手，咁寫咗其中嘅佢嘅故事喺度，但係我當然我喺書度冇講呢個男歌手係咩名 字， 係啦，咁或者私底下我一間講俾你聽。 咁、哦、你不如你講下呢個故仔啊，講俾啲聽眾聽，佢、嗯、一定會，佢哋好得意，佢哋好中意咧，一聽到、嗯、哇明星啊藝員啊，佢哋喺度估咯，係啊，咁當然你本書冇寫啦，咁其實咁你可以同啲聽眾分享一下呢一個。嗯嗯轉世了的男歌手， 是 我先講到一句說話先，就是這個男歌手他做靈性催眠的時候竟然見到我兒子是他的指導靈， 是啊、 嗯、其實在這兩個故事兩本書的故事裡面，其實有很多學生都是來自不同的界別的、 嗯、 那他們都有他們很精彩的故事的，其實、 嗯、 那、在當這個男歌手我跟他做前世催眠的时候，知道他是昏迷了很久的男歌手。 嗯 ，OK， 咁佢而家呢个学生咧，佢今世都是男仔，而他啊，亦都去了美国 LA 嗰度做嘢啦。咁佢临去美国之前，他就跟我学了催眠治疗。 嗯， 亦都做了前世催眠。 嗯， 亦都做了灵性催眠。 嗯， 然后知道咧，就是我仔咧，就是他的 指導靈咯。 嗯， 咁亦都知道我仔同佢咧係嚟自同一個外星嘅，佢哋嘅靈魂係嚟自外星嘅，係輪迴落嚟地球嘅啫。係，嗯，咁呢個男歌手佢自殺啊，佢即係點樣啊？佢嘅經歷係點咧？其實喺書裏邊嘅故事。是仔細有的， 仔細有 的，是啊，是啊，嗯，所以 tips 就給了這麼多，應該大家都估到的，其實是都很出名的一個男歌手，是啦，官仔骨骨這樣。 哇，我估到兩個，我一想起就立刻想起兩個， 是， 一個是真的一個自殺，另外一個呢其實是不是自殺呢， 即總之昏迷了整年才死的，你想一下， 昏迷了整年才死的， 嗯， 死了，我要想一下，因为刚才说到说你，okay. 因为你始终你姐姐过世了，我就之前我都在节目里分享了一个真实的个案， 嗯， 又是又是一个妈妈啦， 嗯， 是我航空公司的同事来的，她呢很有趣，她不是香港人来的， 嗯， 她们是马来西亚人来的， 嗯， 他的仔呢，即是已经过了世的仔仔呢，其实在美国读紧书， 嗯， 那他说呢，那他其实他跟他仔仔呢其实都成日通电话，因为现在的资讯太发达啦，那些，跟着他呢，那天呢他是飞到去东京， 嗯， 那晚他不知道为什么， 嗯， 自己睡不着觉， 嗯， 但是发生他睡不着个心不安乐的时候呢，他仔仔， 嗯， 未出事，但他整晚都忐忑，即不知道是不是妈妈，嗯， 心灵感应有的， 他知道，因为心灵感应知道个仔将会发生事， 嗯， 那他第二天就飞回香港， 嗯， 一开机门一落机之后，他老公打给他说他的仔， 嗯， 由于暑假去玩那些什么呢，蛙艇，很快的急流呢，就撞亲个头， 哦， 那就走了， 嗯， 那他呢成日好想自己嘅仔揾佢， 嗯， 喺佢身边咁多嘅人都话感应到佢嘅存在，佢，嗯，仲有个细仔嘅，个细仔咧，因为同哥哥好 friend， 咁啊成日话知道哥哥翻嚟，哥哥翻嚟，但系反而做妈妈个咧，同佢零感应，咁， 嗯， 直情佢嗰轮系翻唔到工， 嗯， 要睇心理医生，所有去美国嘅飞机佢唔飞， 嗯， 因为佢仔喺美国过世，所以佢唔想有任何想去佢仔嘅嘢，但系咧。他很神奇，每他仔的死期公司呢就安排他飞美国，他尝试去调走，调不走，即是调不走班航机，他尝试去找一些高层帮手，说我真的 handle 不到，我去不到美国，但他的时候他跟我说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很冷静，没有再流眼泪，但他觉得这件事很得意，他就说为什么每一年他的死记，公司就会安排，因为电脑分配的不关事的，为什么会安排我去飞这班机呢，经过很多朋友安慰他，商讨之下，就说是不是这个你仔仔的安排，为什么你不认下他的，即是他自己想的东西，你尝试下去，看看有些什么东 西 他可以啟示到俾你，指示到俾你咧。咁咁啱公司就安排佢一班飛美國機，就咁啱佢有啲佢哥哥就喺紐約度做生意嘅。咁，當其時佢就請咗一個中國人，那個中國人咧係，又係好出名通靈。咁，佢就，但係嗰個中國人好得意嘅喎，佢又識風水，又識幫人開光。咁佢間鋪頭就揾咗佢嚟開光。咁嗰個中國人係講，佢哋話係講國語嘅。咁，喺外邊咧都有教人哋通靈嘅嗰啲嘢嘅。咁可能我多得聽會知邊個，但我又完全真係唔知呢個人係邊個嚟嘅。咁跟住佢就坐低咗之後，佢就開始講嘢， 嗯。 因為當其時有上咗年紀嘅，即係做得呢位死者嘅媽媽係有兩，就類似年紀嘅嘢咧，佢已經坐低咗。他说你仔仔嗌你，他哋仔仔嗌你咁讲，嗌你就话妈咁样，妈，因为好多人啊可以嗌妈咪乜唔同嘅叫法嘅，佢就 exactly 个仔点样嗌佢，佢咁样嗌翻出嚟。咁就系嗰次嘅安排之下，就 那個咁嘅靈媒就幫咗佢哋，即係有些少所謂 connection 啊，接觸咗，咁就開始反而俾佢接觸咗第一次之後咧，佢個心 舒服咗 好多。 係嘅， 係因為佢好抗拒嘅，因為佢唔想對呢樣嘢有任何接觸啊，因為佢唔想自己傷心。 其實是真的，就算好像經歷我兒子那件事呢，那我都知道兒子回過來，雖然在加拿大走，是但是我們已經在香港， 是 但是當時我女兒我老公是不相信這些東西的，因為燈閃閃啦，其中有一個冷氣機突然爆了，即是我們一在加拿大回來的時候，其實我帶了他少少骨灰回來的，當時 是 大部分在那邊啦，但是一入屋就立刻冷氣機噗一聲這樣開開下，突然間一開就係噗咁就，未試過噶，係啦，咁多年嚟，咁又唔係真係舊嘅冷氣嗰啲咧，但係個燈咧又係會閃下閃下，無端端閃，唔關個燈泡事咯。咁當時我同佢講，同先生講，咁我佢哋兩個唔信噶嘛。 但係 Rhoda 唔會 嗰陣時未係啊嘛， 未做任何嘢，即係我相信有前世嘅。我都相信可能小佬的灵魂会在这里，但是当一些小马小马成日都会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可能潮湿啫，可能啲电掣松了啫，即有很多其他解释去 support 翻呢样嘢咯。 即系 Rhoda 个个性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但是所有灵性的开始的学习啊、接触啊，都是我自己开始的，很多年前，因为我都有个朋友跳过楼啊，咁亦都系响嗰段时间。我都開始睇緊一啲生命有關嘅、生死有關嘅書籍啊，咁而我朋友死咗之後幾年就輪到我仔，咁變咗對我嚟講，我更加清楚人生嚟呢度唔係淨係掛住錢咯。 即係好多嘢，好多嘅功課去做咯。 係啊， 係 啊。 咁我就想問啊，因為咧阿 Rhoda 咧係有通靈噶嘛，咁通常有啲咩個案咧會令到你覺得好深刻？ 因為調翻轉頭嚟揾我做通靈嘅client 啦，個個案啦，佢哋其實都知道咧，我係並唔係通一啲已故人士嘅靈魂嘅。調翻轉嚟通佢哋指導靈嘅靈魂。咁所以佢哋明白呢一點咧，佢哋嚟約做session 嘅時候。咁所以每一次譬如通靈嘅時候咧，其實都佢指導靈會用我把口去講翻一啲信息俾個個案知道。咁當然啦，即係喺我嘅，因為我其實都頭先媽咪講啦，我幾分析性嘅，咁變咗我眯埋，其實我需要去真係完完全全放鬆咧，嗰、那個靈體咧先至可以應用到我嘅言語啊，去講出嚟。如果我有任何唔夠放鬆，任何自己嘅思想思維嘅話咧，其實都會導致到我講出嚟嗰件事情。未必完完全全是上面他指導靈想給這個個案 的一些信息， 那變成你自己 是你自己心裡面想的東西，就變成是 Rhoda 想的東西， 正確 Rhoda 指導你的東西，並不是他的指導靈， 所以這個都是在這裡學習著，就是有時尤其是可能熟的識的調回轉，我知道你背景，可能我都會怕有我自己的意識層面上的分析落了去，是的。 好多時譬如話包括我而家都即係一樣都可以去 channel 啦，我學生都係啦，咁好多時我哋就會鍾意呢，譬如我攞到嘅嘢佢攞到嘅嘢，或者有啲學生攞到嘢，我哋會攞出嚟一齊去傾㗎，究竟係咪咁樣呢成件事，咁呢就變咗你唔係淨係單一，因為單一呢我哋話就會有個人嘅意願啦，係可能擺咗落去令到嗰件嘢出嚟唔準確嘛，但係當好多學生或者一起都是 get 到同一個信息的時候，拿到同一個信息的時候，那嗰樣東西我們就幾確定了。還有一樣東西，你不要忘記我們的個案還未是學生的嘛，很多都而他們來做前世催眠、靈性催眠他們收到的信息是經他們自己口說， 所以他們都是通靈， 在那個時候他們都是通靈，是啦，那個就我們完全沒有分析性在那裡的， 是啊，那有些什麼個案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如果你話由即係呢個靈性催眠開始有通靈能力嘅學生咧，或者我講一個有趣嘅又有少少鬼怪懸疑嘅先啦。咁呢個學生咧本身佢一位女士啦， 佢開始跟我學嘢嘅時候都幾年前噶啦。咁佢就話俾我聽，佢屋企有鬼嘅。咁而且佢屋企咧就佢自己成日都 feel 感覺到啲鬼係砸佢個身啊。佢話經過佢個肚踩落去，扁咗一劈，咁就走咗啊。咁都有嘅喎。OK， 即係佢係咁，我話嚇，我話你容得啲鬼咁樣樣踩過你走咗都得嘅啩？咁唔係點啊？咁咯，即係竟然咁臨劈劈嘅咁。咁然後佢又話俾我聽，佢有時佢眯晚啊，佢跟我哋開始學嘢啦嘛，咁亦都開始打坐，佢都做咗靈性催眠嘅。咁佢就眯晚有時就見到一對眼睛好惡咁樣望住佢，好有怨氣咁樣樣。咁都唔知咩原因嘅。咁我哋自己就知道唔應該啦，你唔應該容許呢啲鬼魂係滯留你屋企啦，亦都唔應該容許啲鬼魂。有時佢 feel 到啲鬼魂入咗個身體裏邊，個頭好痛好脹，走來走去，佢 feel 到啲能量走來走去。咁然後咁都叫佢要打坐同自己清下啦。咁其實我哋當時都係教學生好簡單嘅方法，就係、是、想像一下啲光啊，同佢講你唔好留喺我度啦，你翻去啦。都係講好基本嘅嘢，因為唔係個個去到我哋咁深入去聽咁多嘢噶嘛。咁當初我哋都係咁樣教呢個學生。咁到最後佢都唔係好積極啦，即係佢係容許是但啦，算啦咁樣嗰種。咁直至到有一日咧，佢翻唔到工啊！ 佢落唔到床， 系啦，因为佢落唔到床，起唔到身。咁三十零岁啫嘛，咁突然间落唔到床，咁佢左边嘅盘骨位啲铰咧，完全冇晒力，令到企唔到起身。系啦，咁到佢入咗医院之后，我睇到佢嘅 WhatsApp 去探佢，咁啊发觉咧就系、是。当时她是穿着波裤短波裤瞓的这个女士女仔，咁我就揿下佢啦，哇，成只大腿冰冷，好似雪柜攞出嚟啲冻肉咁嗰只嘅感觉。咁如果你话用中医嘅解释，就话你血气唔循环啦。咁但系当时去到医院咧，咁礼拜五嚟嘅，我最记得。咁啊，医生话要礼拜一先有得睇，你要留院两日啦。咁啲姑娘就咁讲。但系我同我女去到咧，咁我女啊，即系等于佢指导灵都喺度噶嘛，时时都。咁嗰阵时都教开呢啲班，咁我女随时都 channel。咁佢指导灵亦都落嚟俾啲能量啦，就摆落个佢个脚度。咁我又俾。我女個指導力又俾咁，咁冇幾耐佢就可以企得翻起身啦。咁嗱，我唔係想講我哋有神蹟嚇，即係純粹就係因為呢個女仔其實佢嘅指導靈其實係我嚟嘅，一本書裏邊都有佢嘅故事係啦。咁變咗我俾 energy， 我俾能量佢，佢快啲吸咯。咁然後佢可以起身啦。咁起身之後我就同佢講：我醫院啲能量唔好嘅，你行得就唔好留啦。咁樣咁我話你，既然你屋企咁猛咧，就不如唔好翻屋企住啦。咁啊，睇下佢可以去邊度。咁佢話都冇乜地方可以去啦。咁即係打開工，你無端端你叫住酒店都唔等於乾淨噶。咁我就話好啦，你唔介意就嚟我屋企做廳長啦。咁樣咁喺我屋企度就變咗我先生咧，就亦都可以照顧佢啦。係啦。咁喺嗰段時間咧，就一路。其实他一路行得的但是都攞了假，因为是啦，咁但系佢行得就接受我老公的治疗啦，但佢唔需要用拐杖，虽然买了咁到最后咧，佢喺我屋企接受治疗嗰几日嘅期间咧，佢系突然间打坐咯，咁佢就觉得即系佢系希特拉嘅左右手嘅其中一个，即系佢嘅前世。OK。咁於是乎，咁我話 OK， 既然係咁嘅話，不然上網去抄下。咁既然佢嘅左右手應該出名噶嘛，咁 應該都係 啊。係啦，咁啊真係抄到有幾個。但係佢呢個學生都有通靈能力嘅，佢睇到幾個，佢一立嗰、那個，佢話我係呢個咯，咁樣。咁然後咁我哋就唔再睇仔細啦。OK， 知道係呢、這個好，刪埋佢先，唔好開電腦， 唔好 睇字啦， 唔好影響， 唔好影響。 就即刻入去做一个前世催眠。 嗯、 因为点解要做前世催眠，都系阿 Rhoda 嘅指导灵咧系提议嘅，或者呢度 Rhoda 系讲。 因为佢始终佢只脚嗰度咧未完全康复嘅，虽然我爹哋帮佢做可能针灸啊、拔罐啊等等啦，咁、嗯、但系都仲有佢自己都感觉有好多能量喺身体度四围喺度走， 系 啦。咁直至到佢突然间打坐叮到佢系希特拉隔篱其中一个左右手嘅时候咧，咁我指导灵就即刻出嚟话：，不如你入去攞翻呢一个前世。 嗯， 咁所以就即刻瞓低，咁就去攞翻呢个前世咯。咁瞓低都同以往有少少差别嘅，因为我哋都做晒准备功夫，就叫晒上面所有嘅能量光啊，无论系佛陀啊、Jesus 啊，甚至乎创造者啊，总之你相信嘅任何光啦、啊，落嚟保护你啦、啊，包括佢嘅指导灵啊等等在内咯。咁然之後就佢入翻呢一個前世咧，就翻翻去集中營嗰一幕，係啦，就係當時佢話原來喺希特拉，我唔知道大家對即係 歷個 歷史啦，係啦，或者我講多少少啦，因為自己有機會早幾年去咗慕尼黑嗰度出邊其中一個集中營，咁啊就聽過當地人咧去介紹嘅，當時希特咧起呢个集中营咧，其实唔系话咁密麻麻嘅。原先咧系一个房啦，咁佢有分两边嘅，一边咧系有床，全部系单独床嘅，上下格子冇床咁样。咁另一边咧，其实系有一个有 locker 啦，即系啲储物柜啦，有个地方系俾大家去倾偈嘅， 系啦。 咁而当时啲犹太人咧，其实佢哋系收信，然之后入营嘅。因為希特拉佢嗰陣時標榜就係呢個營咧係個美好嘅家，咁、所以佢哋就好似收信啦，入營啦，咁其實佢著藥嘅嗰陣時，所以當時嗰啲有得想講翻以前啱啱入營嘅時候咧，啲人係好著藥，入營啦咁樣。但係到後期就越嚟越多人收到信啦，咁入營啦，咁變咗就開始越嚟越擠迫，咁嗰、那個儲蓄。即係儲物櫃，即係 locker 嗰邊個位置咧，就開始亦都變咗係牀啦。咁啲牀由獨立牀兩格變咗三格，變咗唔係獨立，而係一大個木板，但係裏邊都有間開少少位嘅，係啦。咁開始密集集，但係到最後期嘅時候咧，其實個集中營就變到多人到咧，已經係冇曬嗰啲間隔，只不過係三層。一个好大嘅大木板， 一齐瞓晒， 一齐瞓晒喺度，冇话呢个位系你嘅，呢、這个位系我嘅。而到夜晚嘅时候咧，系锁门，唔俾佢哋出去嘅。咁所以咧，如果夜晚你要去洗手间啊，有任何嘢咧，全部都系里边自己搞掂。 搞掂。 咁变咗喺个环境上咧，就越嚟越差啦。咁所以就变咗有好多唔同嘅病啊，好多唔同嘅嘢开始产生。咁所以当呢位女士佢入翻去呢个前世咧，就正正去到就系话佢献计俾希特拉话起一个集中营，而佢起集中营嘅原因，亦都系只不过系想去将呢啲犹太人佢系入营，因为希特拉其实有少少忌财啊，系啦，即系佢有少怕呢啲犹太人四围喺条街度影，可能威胁佢自己嘅政治嘅生涯啦，我讲，咁所以就佢就献咗呢一个计俾希特拉咯， 咁佢当其时我同佢做呢个前世催眠嘅时候，佢入到去就开会嗰幕咯。是啦，咁希特拉就话要杀，咁佢就希望救多啲人，咁就献计，咁然后希特拉话：咁我唔理啦，你负责啦。咁就于是乎，佢第二幕去到咧，就系个森林喺度锯紧，系锯紧就即系响起集中营。咁佢当嘅时响状态底下，佢话佢都话呢、这个森林嘅能量 energy 唔好啊。佢话即系唔知系咪即系将会做咩咧咁。咁跟住起好集中營，有人開始搬入去。咁佢呢個希特拉呢個副手呢個角色咧，當其時佢就去咗意大利啊、蘇聯啊，就傾聯盟。咁我哋就原本一啲歷史都唔知噶嘛。係。咁佢講，我哋就錄音照問、照聽、照講咁。咁然後我話：咁你幾時知道集中營有咁多人要被屠殺咧？咁樣。咁佢話佢都唔知噶，咁因為佢已經係周圍去傾啦，都冇留低。直至到有一日，佢就翻到德國屋企，就望出去遠處咧，離遠好遠咧就有濃煙黑煙。咁嗰個就係正正係其中一個集中營嘅位置。咁於是乎佢就揸車過去睇下咩發生咩回事啦。咁然後揸車發生咩回事，佢去到咧就見到響個集中營裏邊好多人望住佢。 戴住仇恨的眼睛望住佢，而其中一对眼睛就是佢平时见到一对好仇恨的眼睛嗰只嗰对眼睛。咁原来嗰啲犹太人就即系认定是你起的嘛，你起你叫我们入来的嘛，现在要原来要这样去谋杀我们的都是你啊，所以那个的怨恨就是向着他咯，那个矛头。但是他是完全不知道什么事的，所以在个催眠状态我就叫他，我说你回去看看为什么会哪个落命令是要杀死那么多人。於是乎他的灵魂就飘了去一幕呢，就是其中他有些同事去开会，假冒他的名字说是他落令要杀的，其实是太多人他们不想养不想照顾不想服侍咯，是是不然杀了他算了。于是乎冒了他的名字去杀，而他个人又本人不在德国嘛，周围去嘛，直接到他回来他知道这一幕，我说你去看看究竟现在究竟是那些人怎样死法，死了几多少。他就去见到呢就一大堆骷髅骨了，他当其实他自己的角色呢是跪低向着啲骷髅骨跪低， 尸体添，系啊，骷髅骨，即系骷髅骨，同埋嗰阵时 同埋尸体同骷髅骨捞埋嘅一大沓啦，总之 即系同佢哋道歉。 佢跪低喊啊，佢觉得我唔系嘅意思要你哋咁样死，唔系我嘅主意咯， 系 咁就喺度即系喊咯。 嗯， 咁去到嗰阵时候，咁我就开始讲咯。咁我话无论喺嗰度听紧嘅鬼啦，或者跟住而家我呢、這个。即是學生的英文名字，即是無論跟著他的鬼啦，在他身體內或者身體外的鬼你們都聽著咯，他沒有意義要你們死咯，他純粹是希望起集中營，是希望救到你們，但是因為他不在這裡，是有人假傳聖旨，現在你們都大家都看到整件事，因為我們在前世催眠那裡其實參與的不只是個案和我們，其实那些鬼魂都一样知道嘛，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你要明白他已经轮回了，他今一世都是有使命是要来帮人的，那你们不应该再跟着他。于是乎就请了所有的光开条路，那我这个学生呢就发现在头顶是一堆堆黑色的一嚿嚿东西拱出去。 拱出去，那就是说他在家里所谓发现有鬼又踩他呢， 其 实 都是那些 嗰一世佢哋誤會咗係佢殺嘅， 一路跟咗翻嚟， 係跟咗佢翻嚟咯。其實咧，你所謂佢哋係可能佢哋唔投胎啊，等佢啊， 就係、是、報仇咯。 係啊，等佢轉世報仇啊。咁成其實會唔會喺我哋咧東方人嘅思想咧，就係呢啲就係我哋嘅冤親債主啦。咁你講話轉世啊，有幾多個誒、你話靈魂導師啊，其實會唔會係我哋嘅所謂嘅講法係我哋嘅祖先咧？同唔同呢 ？OK， 或者 Roda 你解釋啦。 其實呢個就唔好難講嘅，係啦，因為第一啦，指導靈有機會佢係有轉世喺你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都有機會，又或者有機會佢其實完全冇轉世嘅。OK，但係有時若然我哋而家明白咗呢一個理念啦，其實靈魂係不停係翻嚟去學習，翻嚟轉世嘅話，其實有機會所謂嘅祖先，你曾經扮演過呢個角色都唔定嘅喎。 我都相信， 因为我好几年前我做过一个个案啦，佢系孙中山嘅外甥嚟嘅，即系今一生，但系佢翻翻去前世就系孙中山本人，咁、你话佢如果拜佢嘅太公啊，其实就系拜翻佢自己， 哦，即系会唔会系嗰条血脉？ 不一定，因为灵性的催眠的好处呢，除了回去接触指导灵啊、校长啊这些之外呢，其实你还可以回去你的 Akashic 记录、Akashic Record、我们简称叫图书馆、回去那里看回你自己灵魂的记录、你这么多世有哪些角色你自己做得满意，满意的原因，学得好的原因，或者有哪些角色你做得不好不满意樣、而你今一生又需要继续去学习的呢，你自己看回你的、阿卡西记录，你就会知道原来、我曾经扮演的角色、那一世做得很好、为什么我那一世做得那么好，为什么我今世没有了这些特性的呢，或者那一世我很勇敢但今世很怕事，原来俾你睇翻，你就參考翻。我都做過咁勇敢，其實今世你都可以咁勇敢嘅。 是啦，其中一个原因啦。 嗯， 亦都可能或者某啲细你睇翻，哎呀，嗰个角色我好懦弱啊，我应该要出声表达多啲嘅咁。咁可能正正就系你今世需要学习嘅一啲课题。咁如果你话系响呢个阿卡西记录睇到你一啲角色啦， 嗯， 响灵性催眠又可以睇咩呢，就系、是、你嘅身体选择啦。 系 ，OK， 你有 body choice， 即系话你今世投胎落嚟嘅时候，你要选择咩身体，选择咩角色，嗯，其实上面系俾你选嘅， 嗯， 就并唔系话如果个个有得拣，我一定系做有钱佬啊，做含住金锁匙出世嘅人啦，啊。对唔住咯，我嘅个案啊，大部分嘅人系拣一啲有挑战性嘅， 嗯， 系啦，就并唔系啊呢，這个点解你唔拣啊？冇咩学噶，哦，有啲话啊二世祖嚟噶，我唔想拣佢咯，会好多系咁噶。 会唔会好似因果呢， 嗯， 即系会唔会你今世做好多好嘢， 嗯， 你下一世你已经学过晒所有嘢， 嗯， 会唔会再转世嘅时候，嗯，会唔会俾啲轻松啲你啊，唔，嗯，会俾你受咁多苦啊？ 嗯， 即系我哋中国人思想嘅角度就系因果啦。 系啦，嗱，其实呢个我哋都响灵性课程里边都有讲因果嘅，或者呢度 Roda 讲下。 嗯， 其实一来啦，就睇下我哋中国人佢对因果自己嘅理念系咩先， 嗯。 即系有啲人觉得你今世做得好，下世就会越嚟越好；又或者今世做得唔好，下世会有报应咁啦。 嗯， 咁其实喺我哋嘅角度嚟讲，我哋嘅理解因果系应该理解成是一个学习的课题， 嗯， 是啦，即变咗系，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因果是可能你今世未学识的， 嗯， 那调翻转喺下一世你再拣选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拣选翻，哦，挑战翻呢一个课题， 嗯， 或者挑战翻呢一个学习，又或者调翻转喺今世你曾经可能伤害过一个人嘅，但系你一路讲解都唔明白，哦，唔明白其实佢有咩唔开心啊，或者感受到咩伤害啊，但可能喺下一次你拣选嘅身体嘅时候，你会拣选，哦，我被受伤害嗰一个，我想学习翻当中嘅感受又系点， 嗯， 系啦， 咁所以，嗯，所以我就可以想讲翻。我哋啱啱喺开节目之前， 嗯， 我就同阿 Doctor 喺度研究一样嘢，嗯，就系话一对孖生， 嗯， 无论系姊妹又好， 嗯， 兄弟又好， 嗯， 好得意啊！如果你系计翻时辰八字出世， 嗯， 咁如果喺堪舆学角度嚟讲，佢哋系同年同月同日生， 嗯， 但系点解往往佢哋两个嘅命运系唔一样嘅咧？咁其实系点样去计呢样嘢咧？咁你既然系用出生年月日去计，咁嗱，好似你哋嗰个咩 数字学、 数字学咁样，生命数字学咁，佢哋都系数字学系一样噶嘛？点解计出嚟可能孖生，大家系唔同性格？咁佢点样去计算呢， 嗯，其实我嘅学生群堆里面咧都有啲孖仔或者孖女嘅，咁，嗯，事实上。他们的学习的大方向可能都是一样， 嗯， 例如他是一个七数的人，都是要学习增加知识啊， 嗯， 去找一些，真相去显现出来给大众知道， 嗯， 他们的课题或者学习是一样，但是过程可以是不一样， 嗯， 是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正如你说八字都一样啦， 是吧， 他们还计算时辰添啦，是，但是不一样是因为有两个不同的灵魂， 嗯 嗯，例如是，大妈细妈，大妈的灵魂呢曾经扮演一个角色，去出去周围游山玩水，好开心，识到好多朋友，咁所以呢佢就会比较偏向鍾意出外嘅， 嗯， 外向啲嘅， 嗯， 但係阿细妈呢佢过去嘅角色可能係一出去就俾人毒害死亡， 嗯， 於是乎佢个灵魂嘅阴影呢就唔好成日出咁多街，咁你邀请佢同一样去 party， 咁阿大妈就哦我嚟我嚟，但阿细妈就我唔嚟啦，咁但係阿大妈因为出咗去一个 party 识咗好多人，咁亦都交流咗好多知识， 嗯， 但係阿细妈可能我屋企佢都要学知识嘅，如果个方向都係学呢样嘢，但佢可能睇到两本书囉，咁呢一个偏正同偏外向嘅呢就慢慢慢慢发展呢就会成为了有些不同的所谓的个性啊， 或者 是， 啊 yeah， 就是这样东西是真的，如果你不讲灵魂学呢是不可以这样解释的，其实我自己后生的时候呢我都有去学过掌上命理八字紫微斗数， 嗯， 其实 好多嘢我玩过晒嘅，后生嘅时候，因为我好中意研究人，但系喺嗰啲度俾唔到我满足感，系啦，因为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基于系冇前世冇灵魂论啦，咁就正如你头先嘅问题啦。当你同年同月同日，咁你点解释？咁当然喺学八字里面亦都有解释嘅，咁你唔同地方出世啊，你唔同嘅家庭嘅背景长大。攜帶啊，咁其實都可能有唔同。咁但係如果喺媽嚟講個條件好接近噶啦嘛，點解會有唔同呢？其實背後就有兩個靈魂。 係啦，我都問過一啲師傅，就問過佢哋點解同年同月同日生，就算係你話有分男女啦，男行嘅運同女行，就算係同一嘅性別， 同一性別都有嘅啫。 佢哋點解佢哋 都有唔同？ 點解唔同咧？佢哋就會講到係前一世嘅。你做了多少好事同埋轉咗幾多個壞事你今世你的靈魂啊係上世是壞人嚟嘅咁所以你今世你行嘅路咪比較難行啲因為你上一世做咗衰嘢多嘛而你另外嗰個家姐或者細妹或者哥哥或者細佬咧，佢上世原來係做得好好嘅嘢，所以佢同你行嘅路咧係完全唔同，就係咁解。 喺我哋嘅角度咧，就真係唔係你做得好做得壞，因為呢一個咧就正如我哋所講嘅，有好多人係信宗教，可能都有少少交條件嘅交換咯。我做善事，我希望我下世好啲。其實呢個係一個條件嘅交換，係等於內裏係有種。贪，贪我下世会好啲，所以我今世去做善事，即系呢个念头就唔应该咯。咁同样地系作为灵魂，头先我哋阿 Roda 都讲咗，系你拣选身体，可能系因为我上世害得好多人，我今世我想好，我睇下被害嗰个系咪真系咁难受，咁可能因为我咁拣嘅，但系亦都我咁多嘅经历里边，亦都系好多时有啲灵魂啊，真系害人好唔好咩？好，我今世我继续做翻呢个角色，睇下我会唔会走歪到去害人，或者我做翻呢个角色相等差唔多咁嘅角色嘅条件，但系我选择我唔去害人，但系我选择喺最关键嘅时候，我牺牲自己去救人，咁呢个就系一个极端好同极端唔好嘅效果，咁对我哋嚟讲，生命蓝图咧，其实就系俾咗一啲自由意志我哋作为人嘅。上面不会框定你你今世话明要来救人的你不可以再害人但是事实上往往有些呢就可能今次又重蹈覆辙了我们说好像一个 loop 那样转来转去世世你都是这样世世你都是自杀死这么多世都是自杀死那你今世又选回这样那你今世会不会再自杀死那当然我的学生还未有这些情况出现会不会再自杀死但是他们以往有些世呢真的很多世都自杀死原因是什么逃避 因为不想 面对某些东西他就逃避、死了算了。是啦譬如今世有些功课他要学你学不学得好呢学得好你就不用自杀死啦。但学得不好你就又有机会自杀死啦。当然我希望学生来到我这里或者个案来到我这里明白生命的道理他们不会选择。因为做催眠里面其实我们都救过很多想死的人。想自杀的人。 想自杀的。我想问即会不会有一些人是上一世自杀死、今世都会有一些 倾向嘛 倾向 有啊就是讲紧有啊 即不断佢其实会不会有些灵 咁样好像翻转头咁咯 是不是有些灵体去骚扰佢 呢啲唔是灵体是佢自己思绪佢灵魂的思想是很喜欢即是灵魂都有个性的 是 是啦就是有些逃避的个性 有没有有时成日话幻听啊喺个耳好多时自杀的人呢他有一个先兆就是很多人在耳边跟他讲话、不单止是听到声音说、你这样你就不去死或者他一见到一些东西前面根本是一个窗口、他又看到另外一样东西、他就走了出去就自然就死了、其实他们会不会真的会经过这些东西他自己害怕所以来找你呢、 因为、我另外一本书呢就是跟、前世今生无关的 是计啱数找啱工的书。其实那本书呢就、是有个故事里面是我一个跳楼的朋友的 是我同学的十岁开始识的。他就是开始后期就所谓思觉即失调、有幻听幻视就经常听到个声音呢就、要他跳楼。 咁當時我都幫咗佢屋企人一起帶佢入咗去醫院啦，響葵涌精神科三個月之後出嚟放假，響放假時候跳咗樓死咗。 你因為咧好多時啲人就諗法就係、是、喺精神病院裏邊嘅人、有好多都係鬼上身。有些就真的精神病，你相不相信这件事？ 我绝对相信的，因为我做的 case 里面其实都有一样在精神病院出来找我做催眠的，也都是、有些即自杀完又再想自杀的，但是这些个案在我的 case 里面呢，我都没有机会，因为他们有些不是做前世的嘛，就这样做普通催眠，我都没有分享这些 case 出来，其实到最后他们是现在是很舒服地继续生活他们的生活咯，是解了他们的所谓 心结 困啊、心结啊，咁你解了他咪唔再想死咯？其实， 但系唔同鬼上身冇关。 O K， 有冇鬼上身系有精神毛病都有嘅，或者 Roda 讲 系， 其实可能有啲人都有听过一啲 walk in 啊，即系啲灵体占据咗自己嘅身体啦， 夺舍 系啦，咁都会有呢一啲因素而令到有一啲个案，佢哋内里可能有声音听到叫你去死啊，又或者做得一啲自己控制唔到嘅动作啊、行为等等咯，咁所以系绝对有因为呢一啲嘅原因而导致到有精神问题嘅，系啦，咁其实精神问题背后有好多方面可以解释嘅，你话系外来嘅灵界嘅入侵啦，甚至乎佢自己心因性啦都会有咯， 咁譬如呢啲个案去到你哋手上咧，咁你哋唔系驱魔人嚟噶嘛？ 系， 咁你有咩方法令到佢哋去走出呢个阴谋咧？ 其实就系要俾佢哋知道咯， 系 知道佢哋嘅使命啦， 系 知道佢哋呢个遭遇嘅原因啦， 系 我都有试过系有读精神科的学生啦，大学生啦，他自己有精神病而来找我的，是啊，咁当时第一个普通催眠，我就找下究竟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先啦，或者有什么不开心啦，第二个就跟他做前世催眠，第三个就跟他做灵性催眠咯，我找到原来他本身都是个西奇来的，他以为是有精神病，最初呢其实他是开始是有些所谓通灵的能力，看到一些听到一些东西，咁但系始终都系十零廿岁女，咁佢唔知啦，咁啊同爹哋妈咪讲，爹哋妈咪就好紧张啦。哇！你听到一啲或者睇到一啲我哋正常睇唔到嘅嘢，好自然就带你去边啊？睇医生啦， 梗系啦， 咁好自然，系啦，就入咗医院咯。咁到即系好紧张，因为一家人哇咁细个女应该好有前途，咁点知就做咗好似一个。好似一個擔子，好重沉重去咗降落咗佢哋嘅家庭度。但係當佢哋做完前世同埋靈性催眠，其實前世催眠，呢位案主佢就知道佢根本前一世佢都係一個有通靈能力嘅男士。而到佢靈性催眠嘅時候，佢嘅校長都講，佢話俾你去體驗呢啲，其實就係將來你可以幫翻，真係你讀精神科嘛，將來你會理解，你入個醫院你就知道佢哋係點樣被對待咯。OK， 咁而系想俾你知道你系有通灵嘅能力嘅，咁你系能够接收到上边同下边嘅信息嘅，你就要自己学去分辨边啲系上边嘅信息，边啲系下边嘅信息咯。咁其实正面嘅一定系上边噶啦，系叫你死嗰啲系一定系下边噶啦，系啦。 其实好惨，一个可能佢唔系真系精神病，你带佢睇医生，咁医生。又俾藥佢食，嗰啲藥咧係食到你咧，冇事都變有事，因為就食到你 行屍走肉咁。 係啦，因為佢係令到你去壓低你嘅情緒啊嘛，咁你壓低你情緒會點咧？咪又喺度瞓覺咯。 係啊，冇解過裂㗎， 冇解過裂㗎，係佢根本就係嗰隻藥係控制你，唔係令到你好翻。 係啊， 其實心病還需。心藥醫呢樣嘢係最重要嘅。 我都試過有一個個案係女事主啦，五十頭咁樣。咁我都佢食咗二十幾年呢啲情緒嘅藥物啦。咁係我學生介紹嘅，係佢老闆娘咁啦。咁然後嚟到咁啊，瞭解下咩事。咁原來發現佢食呢個藥嘅開始咧，原來佢之前係落過。 即係廿幾年前落個小朋友，落個 BB 咁。咁佢後期信咗佛啦，就覺得每年去超度，但係每年超度勾起佢回憶仲大。唉，我個仔應該幾多歲？應該幾多歲？應該幾多歲咁樣？咁到最後。是很不行的時候就又再加藥咯、我學生就因為跟我學過嘢啦，但是始終是老闆娘，他又不敢跟他做，於是乎就轉介給我，我當他跟他做的時候一次過就將他整個心裂解開，我告訴他其實靈魂不會跟著你的，不會因為這樣而滯留的，因為他們如果覺得這個BB 的肉身沒有了，他們會回上去揀他們的身體下來的，你不會覺得是好像即是、他會冤著你或者是怎樣，不是咯，不需要擔心，不需要即是不開心、所以一次過即是當然他那個都不是說即是特意去墮胎那些、到最後、他整個人一次過他一出回來他呼啖大口氣，哇，他好像很大塊東西衝了出來鬆了， 以後不用再吃藥再看醫生， 是啊、 太好了、今天多謝 Rhoda 和 Dr. Tang 和我們分享這麼多個案、個案實在太多、一次又講不完，希望在下一季再見到兩位啦、 啊、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okay, Thank you okay, 拜拜 拜拜。